觉呼吸变微弱，心也开始找符合，失去意图，慢慢的，视线中的你走了，从今后我该如何？没任何把握，就像高海拔上天空辽阔，我渺小寂寞，需要你的时候却荒凉冷漠。我们什么时候势如水火，爱越爱越薄，仅剩那一点温热也会被慢慢冰雪淹没。眼中的你